者救出，转送到其他的医院。南韩新增64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再多一人死亡，累计118,800多人确诊，1,813人死亡。南韩单日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百几宗。韩联社报道，可能是因为周末检测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疫情趋势有所好转。春季出行量增加，人与人之间接触增多，新增病例增加的趋势可能在短期内难以缓和。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是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开波，梁丽勤引球出击，左闪右避，推咗几脚已经过咗半场啦。大脚交俾右副位嘅刘伟恒，刘伟恒九一复出上晒力，满场飞啊！大前方揾惊佢拍档，哇！何亨一路杀上嚟，好快就已经去到底线啦。队长拨横个波交俾何亨，何亨心控一下，唔系啊嘛，佢竟然想喺度射波。亨恒勤呢个组合又再合体啦，究竟有冇好戏睇呢？大家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晚上8点到10点，手下留情。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本地电视台各自制作新的综艺节目，由形式、取材及话题性都掀起社会广泛讨论。你有什么观后感呢？相关节目是否能够迎合大众口味？另一方面，多个网上影片平台频道早前举行马拉松式联播，会不会为电视业带来竞争？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他大学主修会计毕业，去了中学做老师，但教书时就不多讲嘢，靠着手同学生沟通。 他是从事融合教育的 Anita， 健听的他选择用手语教经济，有没有难度？ 今个星期听下手语教师的故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系啊，广东广西星期日老店吓。咁啊，又系10点到12点。今日嘅话题咧就叫做谦虚和自大。咁啊，直播室有文建华教授，有黄少俊、小弟马鼎盛。 咁我个人睇法咧，谦虚同自大放埋一齐咧，有少少唔妥，因为唔系话佢两个系反义词， 啱啊， 而系佢两个层次系唔同嘅。 嗯， 或者简单嚟讲咧，谦虚系后天嘅，系一种修养。 嗯， 自大咧就是、与生俱来嘅。 嗯， 人类发展咁多。几千万年啦，或者系几多年啦，或者人类社会几千年啦，剩翻落嚟都系自大嘅，唔自大冇法子生存。 嗯， 唔自大咪作大咯，都系大啫。咁谦虚咧系一种修养。有句老话叫做学然后知不足。 嗯， 咁啊，人生落草，到。识得学的时候，即是意识上面知道自己要学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应该知道自己虚了，知不足嘛，不足才要学嘛。那你如果不是谦呢，你是嚣呢，那你对着文教授嚣呢，那他都很有礼貌，但是他不会怎么教你，即系点教你呢？你咁嚣啊！你教我啦，不如吓咁啊！横掂都系而家你交学费咁，你系雇主啊嘛。 嗯， 即系啲咁样嘅环境啊，即系个社会越嚟越自大。咁点解话唔自大唔生存得咧？咁，比如讲我去见工，老细阿黄少俊，我谦虚啲啦吓，老细我乜都唔识噶，我嚟学嘢，我要翻屋企啦。 系噶，会咁噶。 我俾钱请你嚟学嘢，咩傻噶？你而家你傻我都唔傻啦。 系， 系嘛，梗系作大。 嗯， 或者文教授开个公司，文教授注册系1000万资本，咁佢做生意肯定要做到10亿啦。 嗯， 唔系点搵食啊？ 嗯， 啲钱边度嚟咧？借咯。 嗯， 呢个咪自大咯。 嗯。 你如果不是冲硬晒100倍，你怎么在这个商场立足呢？当然我这些或者在负面方面去思考，有千千万万的例子讲人类的自大狂妄，想毁灭地球，就是过分地使用资源、能源、消费，甚至消费我们的大气、海洋。太空了，现在真的太空。自大呢， 自大相关了。 是人类，只不过社会是几千年而已，就自大到这样的地步了。啊，那我想就次官出这个题目都用心良苦的。 听众啊，应该是听众。 他揀咯。 他都有执过的。 他揀咯。 他执过 啊。他有一句名言嘛，他说不要做好人。不要做好人。我问他不要做坏人。嘿，好人都不好做，还可以做坏人。即是他是这样，即是抨击当下那种自大的心态。 是啊。 那两位怎么看 呢？马鼎盛，我是很同意你，即是作为所谓生物界的层面呢，原来自大挺重要的。即是你要相信我自己很多能力都可以克服某些困难。还有呢，就是他觉得自大给人感觉快乐。即可能不只是人类，可能个个物物其他物种有冇自大啊？真系 自大 有孔雀嗰啲咪咯， 佢唔自大点争取到呢个生存权同埋生育权咧？ 系啦，冇错啦，系啦，呢个系 梗系要作大啦。 系啦，咁啊，所以咧，孔雀系即系好多物种里边咧，除咗人类嘅男人咧，唔会咁招，即系咁多颜色啦。佢就系本身就系要用呢样嘢去吸引个配偶啦。咁所以咧，自大系一个可能生存嘅机制嚟嘅，同埋自我感觉良好。 一定，讲得好听就叫自信。 系，冇错。 但是我又觉得马老师刚才点出那个问题，自大会为个社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呢？其实这件事是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刚才马老师讲到说，我们人类经历这么久的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留下的都约莫都是会自大一点的，因为你不是自大的，是自卑的，或者每样东西都自惭形秽咁样咧，咁就生存唔到噶噃。 系啊， 但系咧呢一个现象咧，喺近年啊，科技越嚟越发达咧，尤其是近呢几年，甚至你可以话 啱啱對上呢一年咧，個疫情況係更嚴重。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開嗰啲什麼股票啊嗰啲咧，你睇到咧呢一年啊，呢年幾啦嚇，因為疫情啊，有啲咁嘅所謂新經濟股咧就哇升到十倍八倍都閒閒地噶嘛。雖然呢排落翻啲啦，點解會咁咧？就係因為啲人話哦，疫情個個要韞喺屋企，所以就要靠嗰啲電子設備啊、電子媒介啊、社交平台啊去。同呢個世界保持溝通，或者去翻工啊，在家工作啦。於是乎咧，好多嗰啲咁樣嘅網上平台咧，例如我哋成日聽嗰啲咩 YouTube 啊，諸如此類嗰啲咧，就更加多人睇啦。咁我哋喺嗰啲平台上邊嘅特色係點咧？就係好多人佢係喺度賣緊自己嗰個個人招牌噶嘛。譬如我係某一範疇嘅所謂 KOL 咁樣，我就成日喺嗰度講嘢，佢一定要作到自己有咁大得咁大 咁啊！成為專家。 如果佢話喂，其實我都係煮咗三年飯嘅啫，咁邊個得閒睇你煮餸啫？係咪先？ 仲有畫眉筆，點樣化妝？係啊，又成為專家。 佢嗰啲可能係透過個鏡頭，有啲所謂 filter， 有個濾鏡，自動會幫你整靚咗啲面色嘅噃。好多都係咁啊！我哋睇一啲內地嗰啲新聞咧，內地啊特別多呢啲網紅嘅成功故事啊。好多都系咁嘅，有啲佢啲粉絲喺街上面見到佢嘅真人咧，哇！咩個真人同平時喺鏡頭前邊喺個電腦屏幕前面個完全兩個一，原來係濾鏡的功勞。咁呢啲其實全部都，譬如有啲人喺度講歷史啊，有啲人喺度講政治啊，更加多啦。全部都一定要話到俾你聽，喂！我手頭上嗰啲就係堅料，我就係知道啲你哋個個都唔知嘅嘢。但係從來唔會有人。攞個表，開個電腦，開個 Excel， 同佢逐次 drop 低曬，然之後睇下你一百次中咗幾多次先，佢唔會噶嘛。個個聽嘅時候覺得啊，呢個人乜都識喎，好犀利。呢個就係喺呢一個電子世界、電子平台嘅年代咧，所謂新經濟嘅年代咧嚇 ，AI 嘅年代咧嚇，係更加會令到人咧促使咗呢個要。將自己自大嗰一面表露出嚟，反而係會爭取到成功 嘅 喎。 其實自大嘅人咧，俾人一睇就知道佢係冇料嘅。啊，如果有料咧，就唔使做標題黨啦。啊，一篇文章洋洋灑灑，首先個標題嚇親你。即係話我係獨一無二嘅，我係最犀利嘅，我係全知全能嘅。你唔睇我係你嘅損失。咁凡係呢啲咧，你就唔好睇落去啦。 冇錯。 再睇落去，我好欣賞阿馬老師咁講。 文不對題，肯定係下不千言，離題萬里。因為黃宇尊話啫，佢冇料，冇料咪靠吹咯。 係啊。 咁你吹即係吹三句就吹唔落去噶啦。 所以馬老師即係教到我哋咧，聽幾耐都大把嘢聽。但係而家好多係好多嗰啲所謂 KOL 係真係好似馬老師頭先講一樣嘢，靠個標題，靠個包裝，而好得意嘅。而家我哋即係好興咧，近呢我諗唔知幾多年啦，好興一樣嘢叫做人生教練啊嘛。甚至有啲即係公司啊，做啲咩所謂企業培訓啊，都請嗰啲所謂人生教練咁啊走去，係啦，走去揾一班員工咁啊，企喺度咁啊，坐喺度咁啊，聽嗰個人生教練企喺度同佢哋講兩個鐘頭嘢，中間又食下茶點，又交換下卡片， 仲要叫下口號嘅， 係啦，嗱呢一樣嘢好得意啊！你睇下嗰啲人生教練咧，佢教你哋嗰啲嘢咧，冚唪唥就係傾向嗰一種價值觀，即係要點樣衝出嚟啊？點樣包裝？是啊，相信自己。我哋开嗰啲所谓 YouTube 网上影片咧，好多时强迫你睇嗰啲广告咧，都好多啦。我谂如果即系各位听众有平时睇开嘅，都有啲都喺网上咧都掀起某啲话题，就哇乜日日都见到呢个人咁烦，佢次次出到嚟就讲到话，你想成功啊？就要跟我呢樣方法，你想點啊？但其實佢有咩咁成功咧？佢又冇講過，從來都 咁，所以已經一語中的啦，即係等於係講股票嗰啲。 係 你睇佢從你細個講到而家，佢都未發達，咁你聽佢點會發達咧？就咁簡單啫嘛。 所以呢個咪 而家我哋唔單止係講個人嘅問題，個人自大咧嗰個危害性仲唔係好大。呃到啲人仲唔係好多。作為呢個一國之君，佢自大咧，呢個對社會嘅損耗就大啦。但係咧，從古到今，嗰啲元首、嗰啲國家嘅一哥，佢一定自大嘅。 係啦， 佢冇法子唔自大。 冇錯， 即係除咗極個別嘅開國之君，佢真係有本事使到一個國家。逆轉 啊，因為佢係要造反啊嘛，佢奪取政權啊嘛，咁前面嗰個唔得啊嘛，佢得，呢個有少數，但大多數咧，唔係以暴易暴咧，甚至係即係叫做逆淘汰啊，即係劣幣驅良幣，咁呢啲係講緊開國之君，後尾嗰啲咧一代不如一代就一定噶啦，點解咧？因為佢生出嚟。就由於血統的關係，使到他掌握到最高權力。他的聰明才智，他的本事，或文或武，或者政治、經濟、文化等等，他一定不足以操控這個國家。但是他又不能夠不自大，因為他是天子。他這份工要求他是全知全能的，要求他可以控制到這個全局的，事實是不行。咁啊，撞啱有個把係聰明絕頂嘅，唔係話佢全知全能，而係佢識得用人。佢有帝王心術，識得擺平衡。咁呢啲咧，鳳毛麟角，好少好少。大多數咧都係死衝，或者咧焦頭爛額，攬住幾十個頭銜，咁啊喺度亂指揮啦，肯定亂指揮啦。佢唔識啊嘛。咁有啲咧乾脆咧就走另外一個極端。二十年不上朝。總之他是做了一個最好的皇帝，因為皇帝這件事呢是沒有了他好過有他的，他是 自我消失，由得你自動波，反而呢 就沒那麼壞，即是比那些壞皇帝 好一點，起碼他是零嘛，他不是負數嘛， 要班朝臣得才行，又要 那些朝臣硬糟糕呢，他都不會糟糕到皇帝這樣胡來嘛，朝臣他又會平衡嘛，他不可能說一個人話事的嘛，就變成真的集體領導了。可能這輛車呢就自動波就射下去，怎射都好啦，但他不會特登行彎路嘛。講到今天那些一國之君自大的呢就比比皆是了，因為剛才講了嘛，這個社會是自大的社會嘛，這個文化是自大的嘛，即使是好像金正恩這些這麼豬頭咁细嘅国家，咁弱嘅国力，咁奴隶嘅人民，佢都够胆自称世界第一嘅。 但系佢声称佢又系有核武啊嘛。 声称啫。有一样嘢咧，就要特别讲一下。好多人认为咧，佢系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系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唔系。唔系啊。佢首先喺党就已经肯定咗摒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唔要。毛泽东思想更加不是啦，是什么呢？是主体思想，是他们金家三代的思想。 有趣。 后来呢，从党的方面到政的方面，宪法上明明写着我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 那是经济 的结构，你们千万不要搞错。 是啦。 经济当然 是无赖啦。经济的体系。 喂，经济你跟全世界为敌，你说你整核武嘛，就跟全世界为敌。人家制裁你，你經濟怎會好啊？這個世界是叫做全球化的嘛，所以他那些經濟是叫做怎樣呢？勉強維持未崩潰，即好像文化革命後期這樣的格局。所以這些自大呢，我們真的要去進言，掌握大權的人，特別 是在雲端度做一哥的人呢，自大病一定有的，希望他不要很重的那些病。 我有时见到某一些领导人呢，我都很怀疑，从来没有在他口中听过一套，即一句检讨自己或者哪里不足或者哪里不理想的说话，很少说，一句撑。 他有说啊，他说我不理想就用了你嘛，文杰说这些事是你做的嘛。 即是的，没错，射了他。但是还有一个呢，他未必是为自己个人去煲大，他会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伟大的民族，已经有了所有 的智慧和能力和识见，那我们是推行它，再将它扩张， 更加要努力建设，更加要努力进步，是 吧？但都是一个用国家或者民族自大的 行为。这个即是几时都是这样，但是呢，我又记得，我看过一套戏呢，都成二十一二年前，二十一年前到啦，嗰阵时好 hit 嘅 U571 风暴，因为嗰阵时呢套戏就讲潜水艇咁。咁样我好记得嗰阵时有一幕呢， 咁就係個艦長咧就死咗啦，咁啊喺個海嗰度爆炸，咁啊俾德軍偷襲咁樣啦。咁咧就個副艦長，即係套戲嘅男主角咧，就臨危咧就要受命，就要頂替住一個指揮嘅職位啦。咁樣咁啊一片混亂咧，嗰啲船員啊點算啊？我哋而家去邊好啊？點搞啊？點樣繼續呢個任務啊？不如我哋翻去啦，點成啊？咁咧個艦長就話：我唔知嚇，喺啲咁嘅情況咧，我都係第一次遇過，我同你哋都係一樣嘅啫。我而家答唔到你，俾唔到方案。跟住咧。散會之後咧，就俾個嗰啲類似我諗係啲即係士官長之類嗰啲咧，就鬧到個校個艦長咧就鬧佢啦，即係話你身為一個領導人咧，你係唔可以同啲下屬講你唔知要點做嘅。 嗯， 就算你第一次遇呢個情況，你第一日做艦，因為第一分鐘做艦長啦，你頂替嘅啫，即刻遇到一個你唔識嘅情況，你都要話自己識嘅。 嗯， 你點樣都要叫佢行左又好，行右又好。个责任之后你自己负，但系你一定要话自己识，呢个咪就系领导人系咪一定要某程度上自大先压得住场面嘅咧？所以， 嗰个系你个职务嚟嘅。你既然坐得呢个位置，你就要作出一个决断。 嗯， 咁你可以心里边知道我系冇能力去做呢个决断嘅，咁唔紧要啊嘛。你仲有隔篱左右啊嘛。你或者艦長死咗，副艦長旁邊嗰啲同佢平時都係咁高咁大噶嘛，咁啊集思廣益咯。 嗯， 因為係生死關頭要自救。 嗯， 點都可以好過無所作為， 好過企喺度話咩都唔識，佢唔知點做。 你可以無所作為。 嗯， 咁首先就你認衰，認衰係好嘅，認衰先知道要揾方法啊嘛。咁你咪集思廣益咯。呢啲全世界都係咁噶啦。任何一個班子都是這樣，即是大難臨頭的時候，突發是大家是其實沒什麼辦法的，那都要即是叫做死馬當住活馬醫。 當活 馬醫。但是呢有時不是就是抉擇的問題，就是我怎樣去應付現在當前的困難，而是已經是絕路來的了。譬如在很多中日的戰爭的故事，歷史故事的重現呢，都是英雄式的了，是不是？咁佢哋即係會知道咧，我哋就一起去。譬如佢會覺得一起殉國啦。啊，日本咧就係已經預咗噶啦， 玉碎啊， 就一起去噶啦。啊，你啲咩神嗰啲咁嘅敢死隊啊之類。咁呢個時候咧，就已經唔係話你有冇智慧嘅問題，而係你個價值嘅問題。咁佢都係要喺呢方面帶領。都要是即係佢嘅決定要成為所有人嘅決定。 咁佢係選擇一種死嘅方法啫，即係你喺美軍嘅重重包圍，火力兵力樣樣都唔及，輸就輸硬㗎啦。咁你即係點輸法咧？咁投降呢啲就唔係武士道嘅作風啦。咁不但佢唔投降，仲要等啲人民啊、啲平民啊都跟住一齊死啊。咁但係點死法咧？咁又可以自殺嘅。又可以自殺式衝鋒的，總之你就去死咯。但是這個是一個局部，從全局來說呢，其實是一個大騙局來的。因為整個日本從這個進攻第一天開始，第一天開始打清國，第二天開始打俄羅斯，第三天開始打美利堅，包括西方、英國、荷蘭等等。咁佢基本上係同全世界為敵，咁呢個自大呢就決定咗佢最後一定死嘅，因為你嘅底太少，即係你上去炒股，你得嗰十萬八萬買送錢，係嘛死硬啊嘛，你最後你借大耳窿咁啊，自己埋身諸如此類啦嚇。咁日本同呢個情況係一樣嘅，佢次次都係冒險嘅，都係搏一搏嘅。咁你。冇可能次次搏到噶嘛，佢最後搏到打美國咪輸咯。但係佢最衰有一樣嘢咧，佢最自大咧個底啊，就係最卑劣，最膽小啊，就係個天王。喂，你嗌人去玉碎，你唔玉碎，乜你揾笨啫，係嘛？你啲大臣個個湯肚喺度，咁你又即係身光頸靚喎，咁冇件事喎咁，所以。從天王看日本這個民族呢，其實很怪雞的，即在自大的裏面呢，其實隱藏著很深的自卑， 等好兩邊未必是完全一樣的，有時啲嘢。不過我想下文教授頭先提出呢個問題咧，佢可能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到底譬如話我哋講到以前戰爭嘅年代，一個國家係咪或者一啲領導嘅軍官又好咩都好，要求啲下屬同佢一齊殉國，係咪一種自大咧？係咪咁嘅意思咧？ 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咧你一定要撐。去到某一啲即係好 critical 我哋叫做即係好難處決嘅階段咧，你都係要。就算我是要视死如归，咁你都要有一个价值上的领袖的地位。咁咧嗱，呢个我哋就讲开自大咧，隐含住嗰种自信，无论个自信系咪同你客观嘅能力系成正比，如果唔成正比咧，就是、自大噶啦。但系你都系要去使用呢个行为。即系所以头先阿麦定成英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佢讲得好好嘅，已经总结咗就系话，其实每一个物种嘅生存咧。那個自信或者甚至傾向自大是一個求生的本能。 好啦，咁我哋聽完新聞翻嚟再傾。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期望本地疫情持续受控，让消费和营商气氛可望在今年往后时间更全面地恢复，将会有助舒缓劳工市场压力。张建宗在网志说，日前公布的最新失业率是 6.8%， 较对上一次有所回落。随着环球经济复苏，内地经济稳中向好，香港整体经济近期有改善，表示控制好疫情是本地经济能否全面复苏的关键，呼吁大家接种疫苗，配合政府的防疫抗疫策略和措施共度时间。张建宗有趁劳动节将至提早向打工仔致敬，强调特区政府一直积极促进劳资和谐，因应整体社会和经济发展步伐，在平衡雇员利益和雇主负担能力之下，致力改善劳工权益和福利，包括延长法定产假，增加男性侍产假，并将会逐步增加法定假日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表示，疫情和相关措施大大减少新来港外佣的供应，人数由高峰期的40万人下降至37万人，对香港雇主和家庭造成很大困扰，特别是聘请菲佣协助照顾幼儿和长者的家庭。罗志光说，菲律宾疫情近月再度恶化，马尼拉连同邻近四个省份上个月底起第二次封城，菲佣来港数字由上个月每日平均60人下降至今个月较早时平均每日39人，若果以当地封城之后的数字估算，大约有546名菲佣受影响。他说，由于菲律宾来港的航班禁飞，不少原定在这段时间抵港的菲佣要押后来港的行程。如果外佣因为政府政策影响未能够来港，而雇主已经在指定检疫酒店计划下的酒店预订房间，可以和酒店直接商讨退款。南韩新增64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再多一人死亡，累计118,800多人确诊，1,813人死亡。南韩单日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100多宗。韩联社报道，可能是因为周末检测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疫情趋势有所好转。春季出行量增加，人与人之间接触增多，新增病例增加的趋势可能在短期内难以缓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国民遵守在当地周末生效的防疫新规例，强调是应对第三波新型肺炎疫情需要采取的措施。

啊，你詳細可以請教阿文教授。咁啊，寡人可能都係自謙話我，唉，我真係缺德啊，冇乜道德啊，寡德。啊、所以呢要你哋有德之人嚟到辅助我咁样。咁如果作为一个国君呢，有起码口头上有呢个认知呢、都系大众之福啦，唔会话骄傲到咩夜郎自大啊，或者咩蛇天德性啊，诸如此类嘅嘢。 不过有趣嘅，我哋咧即系中国人嘅教育咧，由细到大都系会教你即系谦逊啊，佢成为孝训噶啦嘛，系咪？咁好似呢个咧就系佢预咗你可能有自大嘅人，咁咧都要你咧学习下，因为凡系将自己嘅本能压抑咧，其实都系一种美德嚟嘅，因为咧佢人禽之变啊嘛，佢人禽之变，所以咧喺嗰个教育上边咧系要将你咧即系属于。物種啊，佢哋唔係咁樣叫物種啦，物種係十九世紀嘅講法啦，就係你啲動物性咧要去調教佢，咁所以先有禮啊嘛，嚇、啊，即係嗰啲禮教咧，一定係包含咗所謂謙遜係其中一個美德，咁啊就係有用嘅，非常之，因為你睇個中文字嘅驕傲啊，譬如我哋自大連埋驕傲一齊睇咧，個驕字咧其實就係你坐喺個馬背拱起咗，咁咧你係唔俾其他人騎嘅，係你一個人騎，咁係驕。傲咧，其實就係你個頭啊，即係惡高個頭，好高傲嘅感覺。即係所以個字形上邊已經講曬啲形態出嚟。咁呢個咧就要有個界喺度。 文教授，你教書咧，肯定即係都要教啲學生啊，中華文化叫做滿招損， 謙 受益。啊、因為你嚟讀書，你啊想學嘢、 嗯， 想學嘢當然就係首先要謙啦。啊、你不知道才求知嘛、当然你教科书里面呢都未必是尽善尽美的，特别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呢它是很谦的，它永远都说我是即整个长河里面我是一个浪花，只是一个小小过程，即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等我们去探索， 是尊重事实， 是你首先要知道有个实实在在企在这里才好像说话、咁你即系谦系一种态度，虚咧就虚心，即系你知道你有不足嘅地方，你要去学。咁尊师重道都系咁样嚟嘅啫嘛，即系老师系教你一啲唔识嘅嘢，甚至教你点样去求知。呢啲啊就系最高级噶啦，系嘛？俾网你，唔系俾鱼你。咁你作为一个人喺社会度。以前你话即系礼貌又好，或者系少少即系虚伪啦吓。见到人咧自称咧都系在下不才啊，啊咁啊，起码尊重下人哋，或者捧高人哋少少。如果喺商场上面咧，可能就系有少少奸啦，即系、捧高你先答你啦吓。咁啊，或者你做出头鸟啊，咁啊，等等你去受嗰啲火力啊。 系， 但系。整個謙虛的基因呢、中國人和西人、特別是中西文化開始交流的時候，從十九世紀開始呢、這個是 很明顯的，即西人呢你說他狂妄也好，你說他實在也好，他一出來亮底牌就是這樣、我的炮就這麼粗，我的船就這麼快咁样，冇办法啦。你系要即系、就是、要学我啦。咁中国人咧开始就骄虚自大，后尾即系打咗败仗以后咧，知道啊要师而长技啦。啊，起码长技呢方面道德或者我高过佢，但系即系船坚炮利咧，就一定系佢叻噶啦。咁啊要学佢啦。呢个一开始中国人嗰种比较恭谦嘅态度咧，同西人有一个好简单嘅。即係比較啊，就顯出嚟啦。 冇錯。 啊，即係西人咧，如果佢一開始唔係話曬啲底俾你聽，佢覺得嗰啲唔係實實在在嘅。即係我要話俾你聽，嗱、啊，同你做交易都好，或者做啲談判都好，我籌碼就喺呢度啦，我打贏咗、或者我強勢喺呢一度。咁你服唔服啊？啊，咁中國佢從一開始咧就係、是。謙虛其實個虛咧又嗰個負面嘅，即係唔俾實在嘢你啊，唔俾實在你同你兜圈啊， 係啦， 即係 日本呢啲東亞文化都係咁樣嘅。 係啊， 講講啲説話咧，雲山霧照嘅。如果按照中國嘅文化，搞唔清楚嘅喎，啊！你係大大的咩咧？好定唔好咧？最後先知。 嗯。 啊！即係呢種文化差異，會唔會影響即係東西各別嘅國家發展咧？ 英國人嗰啲紳士咧，即係講説話咧，都好轉彎抹角噶，都唔會好。即係譬如佢見到你唔啱，佢都睇下，佢都唔會直斥其非嘅，係唔係佢都話 fantastic 咁樣嘅？ 係冇錯。 即係所以呢個就係紳士咯。但係你話一般嘅，即係普通人嘅，係咪個個都係咁嘅？唔太清楚。咁啊，以前羅素嚇幾十年前啦，咁啊羅素啊講嗰樣嘢，佢就話喺所有嘅相對高等嘅動物裏面，即係佢認為昆蟲嗰啲可能低等啲、原始啲、簡單啲啦。佢講緊譬如哺乳類動物啊，又好咩都好，包括人啦、啊，當然。佢話咧，只有一種動物咧係可以唔開心嗰陣時咧就表現出開心，開心嗰陣時咧就表現出唔開心。呢、這個就叫做禮貌啦，就係得人先識嘅啫。 咁佢作為英國人， 咁其實呢個都係一種包裝，一個偽裝，一個虛偽嚟噶。但係可能就係因為人嘅社會嗰個運作。嗰、那個本質係需要呢樣嘢噶嘛？譬如話，我係做，譬如話，我係做一種前線嘅服務咁樣嘅。我琴日屋企發生咩事，我好唔開心。但係個客行入嚟，我可唔可以對住佢喊苦喊忽？唔得噶嘛！你要表現出一種表面上嘅禮貌，大家都知道係表面嘅，但係嗰個係為咗令到嗰件事個運作暢順而。好多人都認為啦，需要付出嘅一種虛偽嚟噶嘛，即係冇人叫你時時刻刻。其實如果你調翻轉諗。如果有個人佢無時無刻都戴住一個冇戴面具嘅，無時無刻都係完全真面目示人嘅，咁呢個人可能運作唔到嘅 喎。嗯嗯，咁我諗咧，其實每個民族都有一啲所謂對驕傲嘅境界嘅。咁、你喺西方基督教文化咧，驕傲係七宗罪之一嚟噶嘛，傲慢啊。咁因為有一個你知啊，路西法啦嚇，呢一個大嘅天使啊，佢就覺得自己好有能力，去挑戰上帝嘅權威，咁啊結果就成為魔鬼啦嚇。咁即係有好多呢啲教訓嘅背景都要戒驕嚇，即係因為佢可以好似一匹馬咧，你冇辦法勒得住。咁你去到好盡，但係你低估咗，或者佢應該話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咁呢個其實老實講，馬丁食我會覺得唔係見到好多人呢，佢會客觀地認識自己，然之後俾自己一個評價， 好難嘅。 係啊，即係成日都係高估自己嘅。 啊，呢啲個就係話俾你聽係人嘅劣根性咯。如果佢唔高估自己，好難生存。 嗯。 但係對自己評價咧，梗係鬆少少嘅嚇，即係對人咧咁啊苛刻少少。所以表現出嚟咧就係雙重標準咯，要求人哋就盡善盡美，對自己咧可以放鬆啲咁。但係即係一個人表現出嚟嘅自大咧，我諗舉個例咧，普京就係好明顯，佢所做嘅事情，最近就係修改憲法啦，首先就總統嘅任期延長到每一任係六年啦，而且咧可以即係無限期咁樣連任落去，即係想終身制啫。係 啊，如果十二年嚟緊，十二年都係佢。 咁呢樣佢個自大做乜嘢咧？佢自己係俄羅斯人，佢都自稱俄羅斯係一個好偉大嘅民族啊！喺歷史上面即係出咗好多猛人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方面，咁點解佢唔諗一諗？喺當今，仲有1.4亿多俄羅斯人，點解就冇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係才能強過佢嘅咧？起碼係身體連貨力強過佢，同埋冇佢犯過咁多錯誤甚至罪惡，咁樣嘅新人喺選舉文化當中。在这个政权这个党派得更制更替的这个这些叫做民主制度当中，他自称是民主国家嘛，那为什么不会有另外一个强过他的人出现呢？其实是你贬低了整个俄罗斯民主国， 因 为他令到没有，那些是他自己认为而已嘛， 他 自己认为而已嘛，即如果不是，是俄罗斯帝国的时代，你老豆是沙皇， 咁冇得拗啊。咁依家唔系啊嘛。 三王都怼冧咗。咁但系咧又系咁，佢会觉得咧，即系佢哋会觉得任重道远。首先唔会即系好刻意去强调，或者甚至唔承认自己嘅过失或者伤害。而咧，佢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之餘咧，仲有一個任重道遠嘅心境。 任重道遠咪你快啲交班咯。 佢唔係，佢覺得就係我先可以搞得掂。 咁你死咗點啊？ 救世主心。 俄羅斯係咪就冧咗啊？ 啊，又得一個好問題啦，但係佢冇咁諗。 但係又咁喎，即係馬老師，即係因為可能。即係我包個鏡啦，你當我提出一個少少問題啦，可能有啲領導人嘅諗法咧，譬如普京咁樣，佢可能覺得因為佢先至有嗰種政治能量啊，我哋成日講政治能量，或者佢嗰個網絡啊、脈絡啊嚇，知道啲一啲得佢知冇人知嘅嘢，咁特朗普都係咁噶，係咪先？即係佢，所以佢哋呢一種人咧，呢種咁嘅所謂強人領袖咧，佢就會佢覺得呢個根本就唔係話我同你擺喺度稱，你又九啊分，我又九啊分，唉，但係出年咧我就得翻八啊九分，到時你係九啊二分，所以我應該交班。佢唔係咁樣諗，佢係覺得佢有政治能量，而政治能量呢樣嘢咧係量化唔到，同埋係歸屬於一個人噶嘛，係傳唔到落第二個人度噶嘛。佢可能係咁樣諗嘅，即係可以嘗試理性化去解釋呢一種行為。 佢真 係 咁諗嘅，佢真係咁諗嘅。 佢咁諗唔係問題，佢諗錯咗先至係問題。 佢又唔會 諗錯。你所講嘅政治能量唔係佢阿媽俾佢噶嘛？嚇、啊，係葉利欽嗰陣時交俾佢噶嘛？係呢個之前佢係冇噶嘛？咁你以前冇，以後都可以冇。即係實在你要攬住到死先放手，都係冇。咁點樣考慮另外一個人上嚟攞咗你呢個核皮包，佢又唔會做得好過你咧？這個權啫嘛，只不過係 佢太愛國啦嘛。啊，佢覺得咧，即係唯有我自己撐。 喂， 這 個國同你冇必然嘅聯繫喎、啊，大佬係嘛？你又唔係彼得大帝這個國家嘅路向。甚至啲反對黨話你係將呢個俄羅斯帶向一個深淵，呢、這個唔係政治宣傳，又唔係標題黨，而係事實。 嗯， 你選擇咗一個敵人係咁強大嘅，以美國為首嘅北約，你咪稱下自己，你夠唔夠佢打咯？ 嗯， 以前蘇聯咁猛都輸咗，你而家已經四分五裂，少咗一半嘅人口、 啊啊， 而且少咗一半係最優秀嘅人口，係歐洲人口。 嗯。 你哋憑乜嘢可以再強過北約咧？係冇可能噶嘛、 所以咧就證明一樣嘢，除咗自知之明咧，就係、是、你個妄自尊大，同埋仲有一個政治嘅野心，呢個係好真嘅。咁咧，原來啲心理學咧都做過好多大規模嘅研究咧。咁佢就話咧，其實正常人，即使係正常人咧，我哋對自己嘅能力嘅評估或者認知咧，都有輕微自大嘅傾向，因為咁樣令到我哋生活得良好啊，生活得好啲。喂，我啊真係叻過你啊，我幾醒啊， 嚇！ 即係平均地咧，嗱當然有一啲人口就係佢會好萎縮，或者覺得自己乜都唔得，或者佢有抑鬱，咁咧佢就好低評估自己，所以拉翻個平均數啦。其實都係有高過 average 係一個自大傾向嘅。 但係我又想。嘗試回應下頭先馬老師啱啱講俄羅斯嘅，譬如我諗好多國家都係由冷戰時代到而家都係，咪相互保證毀滅原則咯，恐怖平衡咯。咁佢唔需要贏美國啊嘛，佢唔係要贏美國，佢就係令到美國阻礙唔到佢嘅利益啫嘛。恐怖平衡咯，相互保證，互相毀滅原則咁咪搞掂咯。咁唔可以咁樣諗嘅咩？ 呢種係叫做爛仔打法。你憑 咁國家同國家之間係爛仔打法噶嘛？ 唔係嘅。你如果講國家同國家係有一個好本質嘅區別嘅、人係文明噶嘛、人類幾千年文明，佢得到一個共識，唔係可以做爛仔噶嘛、你做希特拉，你做呢個天王啊，你呢啲死就死噶啦、我搏一搏嘅啫，咁樣攞國家嚟去賭，其實普京佢而家。唔想落台就怕落台咗人嚟整佢咁解啫嘛，即係重操騎虎難下咁解啫嘛。佢做得衰嘢多啊嘛，佢害咗咁多人，害咗咁多國家。佢如果一旦失去咗本來唔屬於佢嘅權利嘅話咧，死無葬身之地嘅喎。 嚇，佢又唔會諗住老婆仔女，因為老婆可以換嘅，仔女冇所謂嘅。 換過啦，係冇錯。嗱不過咧，嗱每一個國家都有佢嘅傳統啦，佢就可以咁講啦。這個咧就係我俄羅斯嘅對民主同埋自由嘅版本。 嗯嗯、 就唔係一定你啱嘅喎嚇。咁、咧就我哋咧都有我哋一個好好嘅演繹。咁啊，任佢講啦，係嘛？ 唔係呢啲，你喺國內可以講得通，你話曬。真定假都好，我仲操控住大多數嘅票數，你唔啱選啦，係嘛？ 係啊， 佢仲有呢一條啊嘛。 冇錯。 但係喺國際上就唔係咁喎。俄羅斯蘇聯已經分裂咗啦，分裂咗已經成為既成事實啦，國際已經承認咗啦。你俄羅斯本身亦都承認咗啦。咁而家你去侵略格魯吉亞，你去侵略烏克蘭，你話俾我聽，以前係我嘅，喂。大佬，以前莫斯科就話我蒙古人嘅添，咁你係咪走人啦、啊？係咪啊？蒙古佬再殺過嚟啊？即係講呢樣嘢係廢話嚟嘅，冇意思嘅。就係、是、今時今日，你係點就講點、 嗯 啊、你千祈唔好話，誒、哎、我老豆嗰陣時好威啊，咁你咪去揾你老豆咯，係、嘛？拜山嗰陣， 嗱咁喎。嗱，你講開各族嘅問題咧，每一個領導人咧都會講翻自己文化裏邊對於所謙虛啊、自大嘅睇法嘅。嗱，就算老毛啊、毛澤東咧，佢應該係喺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啊嗰啲會議上邊有啲報告文字都有講，佢話咧一定要同志們咧繼續去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嘅作風。我都唔係第一次聽到呢一個咁嘅睇法。 你搞清楚佢講嗰陣時仲未做一哥喎。 嗯， 嗰阵时佢仲系共匪喎、 啊。但系咧，我又觉得佢系讲同志们嘅，佢、又未必讲自己。 你唔系你共产党嗰阵时仲系在野，仲系俾人打到周围转嘅时候， 系， 梗系啦，即系未建国啊嘛，嗰阵时。 系。 同埋，即系凡系毛泽东呢种人咧，讲说话咧，你系听其言，又系观其行。 嗯。 啊，睇佢事实系咪咁做。 嗯。 佢仲有一句仲謙虛嘅説話，佢攞咗全國政權嗰陣時，做咗主席啦，佢仲話：啊，我哋大家而家取得嘅成就非常大，空前嘅，但係只不過都係萬里長征嘅第一步啫。啊，今後我哋嘅事業更加偉大。 嗯。 啊，好謙虛啊。 嗯。 但係呢個好謙虛裏邊又有好自大嘅成分、啊，即係話俾大家聽，喂。未止噶，我攞咗政權，我仲要世界革命噶，不但做中國一哥，仲要做世界一哥噶。啊，佢話中華民族對世界要有好大嘅貢獻啊嘛。佢貢獻嘅意思係咩咧？唔單止係話俾錢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喂，俾錢你要聽我話嘅喎。嚇、我係要買咗你個領導權嘅喎。佢要做世界革命嘅頭嘅喎。咁呢個就真係好自大啦。你嗰陣時佢同蘇聯拗，同蘇聯呢個爭共產國際嘅第一把手嗰陣時，你都唔稱下你自己。當時又未有核武器，當時嗰啲工業化冚唪唥係蘇聯幫助嘅。咁嗰你憑乜嘢同人哋拗啊？ 嗯， 所以呢個自大係好犀利嘅自大，唔係一般嘅自大。 但係咪有必須性咧？喺個歷史處境上邊 有 係啦，譬如好希特拉咁樣， 唔 係即係。 佢同希特拉有少少唔同、啊、就係、是、佢認為咧，整個共產主義陣營裏邊咧，斯大林係一哥，斯大林死咗到佢噶啦，佢係咁認為嘅。佢認為即係克魯曉夫咧，第一個資格唔夠佢，個經歷唔夠佢，佢就唔諗即係黃樹春話即係，雖然克魯曉夫即、就、係、是。即係起步唔一定有佢咁高，但係佢接咗斯大林個班啊嘛，揦住咗斯大林嗰啲軍事經濟啊嘛。咁、你攞咩同佢杠咧？係嘛？佢唔考慮呢點，呢個自大咧就係好即係好冇道理嘅自大。但係咧，佢喺國內非常需要嘅。 係啊，係啊，係啊。 啊，佢喺外邊作大，其實呢啲。動作不是做給外國佬看的，是做給中國人看的、啊、你說我多猛、啊、聯合國軍我都打敗，沒錯，誰我這些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就是要去摸、大哥你摸了老虎屁股，老虎不是咬你，咬中國人那裡閉、那些無所謂， 但是群眾很適合聽， 因為他哋自己都冇覺得冇乜能力。 漁民啊嘛， 係啦， 漁民俾佢灌輸咗呢一樣嘢，就話國家好偉大，你就好偉大，佢就唔記得咗國君越偉大，臣民就越渺小。呢一條道理佢唔知啊嘛，佢以為啊，好似嗰啲星星咁拍心口，誒而家我好強啦咁。其實佢係好強被強制勞動嗰只強。 嗯嗯嗯。 啊，唔係真係佢強。 同埋都有啲混淆嗬，即係嗰個領導嘅偉大，佢哋就將佢輸到係成個民族國家嘅偉大啊。即係於是佢就睇住呢樣嘢啊，佢帶動我哋去強大。 呢一種方式嚟去令到佢所。即是推動的政治主張得到其他人的接納嘛， 即係認同。 政治和愛情都一樣，要講個信字。我真係諗起一個例子，譬如我哋講慈大，個個結婚啊，都話：，我會令到你成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或者女人咁嘅啦。咁又咁有冇可能？有冇可能人人都是全世界最幸福？ 我哋都唔信， 唔會噶嘛。 呢叫吹完水， 但你一定要咁講，你唔咁講唔得噶嘛。因為就係有啲嘢係你量化唔到嘅嘢，你就只能夠信。咁當你要人信嘅時候咧，你唔作大啲，你唔提出一啲偉大嘅願景，咁邊個會信你啫？咪一樣啫嘛。 你要作到最大，先至可以擊敗其他求婚者。好啦，1872311，一陣大家可以打電話嚟一齊同我哋傾呢個謙虛同自大。 复苏区附近，初步调查表明，直接起火原因是氧气管道发生爆炸。由于医院内缺少感应器和保护装置，火势迅速蔓延。事后多架救护车赶到医院，将近百名住院者救出，转送到其他的医院。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在二十世纪初组织和犯下对亚美尼亚种族的屠杀是种族灭绝。土耳其强烈反对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讲法。总统埃尔多安发言人强烈谴责和拒绝拜登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只是重复敌人对本国的指责，建议美国总统要检视自己国家的过去和现在。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反对美国的决定，认为完全是基于民粹主义。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环翠商场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排队东区医院。而在九龙区，介乎油塘道和高超道之间一段的鲤鱼门道往鲤鱼门村方向，和高超道来回方向近鲤鱼门村这一段都非常挤塞，经过的时候敬请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观塘、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码头、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社工 Hugo 怎样形容这一位尼泊尔籍拥有过来人经历的童工 Ganesh 呢？ 有试过就可能我们只是华人埋去，其实在街头上面我们想 approach 下一些少数族裔华人埋去，其实他们会可能不理我们，所以其实他都可以，刚才你形容到就是真的一个桥梁咯，学到我们华人社区或者我们社工还有我们的客人很放心去听你讲嘢咁样。 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各位同学早晨， 有事 恭喜你啊！ 好老师当然要大力嘉许，电视节目《卓越教室》表扬2017-18、18-19两个学年获得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一众老师，实况拍摄老师们怎样突破传统教学框架，让教与学都有卓越表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谦虚同埋自大，1872311，咁仲系希望啲朋友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哋嘅心得。 嗯， 都系想喺正面上面讲讲呢个谦虚，因为从细开始读书吓、幼稚园开始啦，小学开始啦，咁一路读到哪怕系博士、博士后，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 嗯。 这个学习过程都几长，10-20年嘅真系。咁学习过程你系谦受益，基本都知噶啦，唔通嘥咁多时间同金钱去自大咩？ 嗯。 咁但系学到好有成啦，啊，甚至可以留校教人哋啦，咁其实都系人生另外一个开始啫，即系你进入社会。你学咗你又要用啦，同埋不但系学攞分，而且要学做人啦，咁系更大一个挑战。仲有就今日今时嘅科技发展得咁快，你永远都追唔上嘅，你永远都要学习嘅，终身学习呢个就唔系一句空话嚟嘅。你喺手机换得几快就知啦。咁头先文嘅话军事上面，哇，军事上面更加系日新月异。而且呢啲係性命攸關嘅，打輸咗死人噶嘛。 嗯嗯嗯。 咁更加需要一種謙虛嘅心態去學人哋。哪怕山寨人哋咧，都係一種學習嚟嘅嚇。咁、而且仲學得比較快添，起碼即係外形上面啦。咁所以即係喺今時今日啲細路仔一開始，因為和平時候啊。对细路仔嗰种教育咧，系会缺少咗呢种德育。 嗯， 即系细路仔一开始 因為冇乜生活壓力，唔係以前即係三斤要抱兩斤，阿姐要湊妹妹，唔係呢種，而係一大堆人圍住佢啊，問佢今餐你想食乜嘢啊？ 係啊， 今日出街著咩衫啊？啊，我哋玩具鋪買咩玩具啊？咁樣，即係呢啲物質上邊係大大使佢個自大啊！ 啱啊！ 佢認為首先呢啲一切對佢嘅物質提供同埋呵護咧，都係奉旨嘅，係應份嘅。 呢、這個真係咧， 鬼叫你生我啊！ 喺收音機前聽到嘅父母咧。一定要由今天開始要改啊，馬老師，我 好難好難好難。 我話俾你聽，唔係話咩，唔係話啊，今日出街想著咩衫？啲細路咧係唔識講自己想著咩衫，因為佢係毫無主見，係個阿媽拎件衫啊，今日著呢件衫好唔好啊？唔好啊，又拎第二件，今日著呢件衫好唔好、啊？係咁樣啊，所以咧呢、這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下一代？是成長的過程，不要被這些這樣的所謂自我膨脹啊，或者一些所謂過度去包裝自己，或者過度去即是展現自己啊，啊鋒芒太露，不要跌落這些，怎樣可以不亢不卑做回應該做的，譬如好像講回小孩子穿衫，如果一個照顧者他是樣樣東西交給個細路去做決定，將個權力下放了給個細路，他要衡量一樣東西，个细路仔自己有冇能力去做出一个有质素嘅决定？ 嗰啲佢唔理，嗰啲唔理。佢嘅目的就系要取悦，就系、是、取悦个细路。 哦，咁啊弊啦！ 就是、希望睇到嗰个年轻嘅面孔上面带住笑啊！咁呢个就系佢嘅最大嘅满足啦。 咁将来出到社会，面对屋企 嗰啲另外一件事，嗰啲唔理。即系呢个社会嘅主流咧，大多数都冇办法噶啦，走唔甩呢个怪圈。就使到啲細路咧，從細嗰個自大啊，咁你唔夠大咩？唔緊要，我同你即係上好多才藝班啊，使到你喺一方面咧，起碼能夠即係出人頭地啊，即係從細就灌輸呢啲嘢，咁呢個社會就整個社會變得比較虛啊。比较娇虚、 啊， 就唔系虚心啦。 吓、啊，同埋虚啊，都系一个实同埋虚嘅虚啊。就话你冇自己嘅实力，你又唔能够适当咁去评估。我哋好保护佢哋嘅自尊心，永远系赞美，冇错，本来好嘅。譬如喺我哋成长嗰一代咧，我哋就好少被赞美，我哋只会被责备，就话俾你听，你唔好以为自己咁叻啊！你考第一，我记得吓，有一次我小学我考真系考第一，咁啊，成餐饭咧就俾大人判，即系闹啦。嘿、hey, ，你间咁嘅学校咁渣，考第一算咩啊？食饭啦，系咁啊！咁我觉得我喊，我觉得好惨啊！啲眼泪落嗰啲汤度，觉得我考第一，点解仲要俾你咁样踩我咧？咁我哋系咁成长嘅、 我以为啲大人咧咁样闹你，啊，而家先考第一啊！养咗你咁耐，咁你以前咧？ 系啊系啊，冇错，都会讲呢啲嘅，逐个唔同嘅意见。我叔啊，我姑姐嗰啲，逐个唔同意见。 其实系鞭策你啫， 如果系呢、 這个激励你啫，惊、你惊你嚣啊嘛。 仲要当娱乐，咁但系而家啲细路啱相反，就系少少嘢都，哎呀好叻啊你！ 你见唔见到啲读 K two K three 嗰啲行出嚟，带住咁大嘅金牌？ 啊， 系啊，系啊，嗰啲奖励啊，其实猪肉奖嚟嘅，个个你有，个个有嘅。 仲要幼稚园毕业或者幼儿班毕业，已经戴晒四方帽啊吓、啊！即系唔系，你系要教佢适当、恰当咁评估自己，你个进步系点样去量度？呢个好紧要。即系嗱，因为有啲人咧就觉得咧，佢以后面对挫败嘅能力系会少咗。 呢、這个我谂咧就 点解见到咁多自杀嘅啫？ 呢、這個我諗牽涉到 大學跳樓， 哇，係啊係啊，但係呢個就牽涉到咧，即係嗰個文化，佢認為一個人去進步咧係基於乜嘢？如果你話靠鬧嘅，就知恥近乎勇噶嘛，佢係因為怕羞恥，唔想因為失敗嘅羞恥，所以佢就努力進步。但係你話另外一種睇法就係、是。佢覺得一個人嘅進步咧，係來自於佢攞到滿足感。咁、所以我就正面鼓勵佢。嗱，你行上嗰度咧，就會好好噶啦，就會好開心噶。嗱，你做到嗱，都話你做到噶啦，咁樣就咁樣嘅。咁所以一個就係基於一個佢怕負面嘅挫敗或者羞恥，所以發奮。另外一種就係基於佢係因為想得到成功嘅快樂滿足，所以去努力。這個會唔會又牽涉到 產生呢兩種唔同睇法個社會本身背景唔同呢？如果個社會係好富裕嘅，佢哋嗰啲人可能係傾向於正面嘅睇法啦。譬如講翻美國咁樣先算啦。美國咧，美國人有一種文化都幾常見到嘅，就係咧，佢哋係中意人人有份嘅。譬如好似佢哋好多體育運動咧，嗰啲計分制，譬如賽車咁樣咧，跑第尾嗰個都有分嘅，不過佢個分少啲，跑第一嗰個最多分，一路數落去幾佢嗰啲。咩 less car 嗰啲可能二三十架車咁樣跑到包尾三十翻嚟嗰架咧都有幾十分嘅喎，即係可能，但係跑第一個有幾百分啊，咁係人人都有分。但係咧，譬如歐洲人都唔係咁，譬如 Formula One 咁樣係歐洲揸 fit 嘅啦，歐 Formula One 咧就頭十名先有分嘅啫，去到第十一至到譬如有時有廿二三四架車嗰啲全部冇分嘅，由第十一開始淨係頭嗰一橛先有分。 明白。 所以見到就係、是。睇呢啲咁樣，佢哋嗰啲體育運動，即係我舉個例，譬如賽車咁，你睇到咧喺唔同文化、唔同嘅國家嚇、唔同嘅地域，佢哋對於係咪人人有份啊，係咪人人都有獎，個個都叻叻嘅，個個都有分嘅，呢個睇法係唔同嘅。譬如你話傳統中國嗰種就係、是。你做得唔好就打鬧啦，啱唔啱啊？你做得好嗰陣咧就，你應份嘅咁樣。 啊，唔，佢唔係以個人嘅榮譽啊，即係以國家。所以咧，頭先我哋提到話、譬如有啲。就算國際的電競比賽、你當是遊戲嗎、不是、如果他代表他的國家出隊這些電競的東西、即是我們都不當體育、他輸了他回去都很難面對、即是那些百姓所以呢、即當然他們哇很勇、甚至你說有一些人要即 不是說中國、即有很多為什麼有些運動成員要吃藥 是 即是他们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所以我就有一件事想问马鼎成有时真的很难取舍国家、高过于个人这件事呢即是个荣辱高过于个人呢即是这个、其实已经是在我们的成长里面呢个教育里面呢我们为什么来争取我自己是没有位置的即是我是一个国家的队伍、咁呢個對於體育嚟講， 美國都 係 咁 嘅。 你話國家重於個人咧，呢啲係政治體制佢嘅制度就係咁樣樣。同埋個社會發展，從呢個個體發展到群體，佢群體先有力量。如果你唔係集中起埋一齊捕獵嘅話咧，嗰陣時你手裏邊嘅武器裝備咧係好低劣嘅、或者得啲木棒。得啲石斧、你如果個人咧係唔可以戰勝嗰啲猛獸嘅，有爪有牙。咁發展到今天咧，喺自然界上面已經係冇敵人嘅啦。咁人同人之間敵人啦，國同國之間係敵人啦。咁啊，地緣政治啦，啊，你多一寸我係少一寸啦。咁邊個國家都唔可能示弱嘅，示弱你真係想死嘅啫啊！除非你弱到話，喂，我直頭申請加入你嗰個 group 得唔得？咁你收唔收我？咁佢都要瞄過你，冇乜著數都費事收你做僆啊！咁你作為一個國家咧，佢肯定就要求作為個人咧係要為國家付出。佢最多係俾嗰啲虛嘅名譽你啊，或者嗰啲咩啫，著數就冇乜噶啦。啊，著數梗係啲大頭噶啦，但係嗰啲國家嘅領導者或者領導集團。他哋自認為是代表呢個國家呢、這個民族啊，你服從他其實是服從呢個國家，服從呢個民族，呢、這個係即係天然嘅。即使係金乃迪都話：，喂，你唔好話國家俾乜你，你要講你為國家做咗乜嘢咁。咁呢啲作為領袖咧，梗係咁最好咁啦。你哋大家即係獻身啦，即係獻俾國家嘅啫，甚至話獻俾神嘅啫，唔關我事咁。这个是所有政制都一样的。 没错。 但是作为国民即是我们听日会讲这个国民和这个什么社会发展的那个科就会详细讲即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那具体到今日讲自大呢个领导者不要你说是国家的元首。就算是每一级的就算是香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都認為他是代表這個政府、你不要阻頭阻勢、你不要阻差辦公、因為我是公你是私、即是這種這樣的概念呢、 就成為大政府一個自大， 嗯， 即係政府認為佢係代表整體，所以佢就正確嘅，啊，你就要服從，甚至係無條件咁服從，甚至我改法例，搬龍門，你參唔參加？你唔參加，你咪走咯，可以走噶， 嗯， 啊，即係咁樣嘅心態，呢種自大咧，講輕啲咧，叫做濫用權利。 嗯， 因為呢權利唔係你天生噶嘛， 嗯， 又唔係你打翻嚟噶嘛， 嗯， 係人民俾你噶嘛， 嗯， 如果你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應該係民選噶嘛，啊，俾呢個權利你唔係嗌你恰我噶嘛， 嗯， 啊，即係你只係一個小小嘅國民之一啫，但係你都係國民啊嘛， 嗯， 你唔可以話。你睇電影睇得多啦，嗰啲差人啊，或者係特工啊，或者 CIA 咁啦，哎，政府徵用咁啊，即刻攞咗你架車，哇！我唔知呢啲係劇本係咁定係真係咁。如果真係咁，好恐怖啫，同希特拉有咩關係？冇乜區別喎，係嘛？話徵用就得咁，即係你都唔使問過我，又冇協議，即係點賠償或者點樣，或者阻我私人冇。 嗯， 所以呢啲自大呢，因为佢拥有咗呢个权利， 嗯， 好大嘅权利， 嗯， 佢好容易滥用， 嗯， 呢种自大呢，特别喺现代化嘅社会啊，因为大数据都喺佢手里边啊嘛， 嗯， 小老百姓应该系冇乜抗拒嘅能力， 系， 嗯， 所以我哋今日讲谦虚呢。即如果在個人的所謂品格的教育、啊、或者自己生存的策略呢就要的、 嗯、 但是在一個國家的層面就不能夠謙虛謙讓這支就真的很難的、嗯啊、即比如你在無論外交或者國際的位置呢你只能夠甚至去到吹虛自己的國力的地步 但有時國家之間即譬如在戰爭之中呢都有謙讓剛剛即係早幾日電視播套戲講啊，丘吉爾嘛，咁嗰陣時佢係反對國內嗰啲想同希特拉議和嘅聲音，咁啊力排眾議咁樣先至即係令到英國可以上下一心咁樣去抗戰噶嘛，咁所以其實有時喺國家層面嗰個策略咧，佢都會有機會咧係以退為進或者以退作為一種求生嘅一種妥協。 係啊，哇！丘吉爾嗰次真係有啲踩鋼線嘅即係你睇嗰個登劇嗰度，嗰個戰役啊，真係即係你唔係你多數輸少贏，但係佢真係好好彩。 即係你講到丘吉爾此人咧，又可以講多兩句。 嗯， 即係我認為丘吉爾呢個人咧，喺歷史上邊係被誇大咗。 嗯， 原因之一咧就係佢本人係歷史嘅人物，同時佢又係寫歷史嘅人物。 嗯， 咁呢啲好著數嘅喎。哇！你玩曬喎、哦，又做裁判，又落場喎、哦，係、 嗯、 嘛？咁自然就將佢吹捧得即係言過其實。 嗯， 你就講鄧寇克嗰一役，其實係個敗仗嚟嘅、 嗯， 只不過你係輸少當贏咁解啫嘛。掉、 嗯、 曬啲武器裝備，掉埋個盟友，等啲法國佬同你去死。你係拍屎忽走佬， 佢都接咗十萬個法國翻嚟， 啊， 十萬以上都 總嘅嚟講，佢係拍屎忽走，係嘛？咁呢場敗仗，佢就形容成為一個成功挽救咗十幾萬英軍啊、嗯！如果呢十幾萬英軍留咗喺德寇嘅手裏邊咧，咁以後嘅仗好難打，呢個係事實。 嗯， 但係相反喺歷史上被呢個踩得好犀利嘅張伯倫。佢當其時咧，咁樣做係有佢嘅道理嘅。 嗯， 即係佢作為英國首相，佢喺歷史上邊，佢係一個島國啊嘛，唔係大陸國家啊嘛，佢係孤立主義噶嘛。咁而家係幫你大陸人去撐，首先要反對希特拉，仲要反對以後嘅呢個蘇俄。 嗯， 咁佢係咪一開始就勇字當頭？希特拉打波蘭嗰陣時，佢出手咧，未必嘅，未必嘅。後發制人呢、這個喺一個國家嚟講咧，有時係一個策略嚟嘅。 嗯， 總嚟講，丘吉爾取代咗張伯倫，係整個 英格利民族佢一種調劑嚟嘅啫，唔係話以後丘吉爾嘅即係死硬死撐就啱曬，張伯倫嗰個垂青政策就係衰曬，唔係咁嘅。佢係時勢亦不斷咁樣變化嗰陣時，一個國家個兩手嚟嘅啫。 所以一打完長仗，丘吉爾咪落咗台咯。 嗰啲一定噶啦，因為佢打仗嗰陣時係不計一切後果。 係 啊。因为他是惨胜啊， 嗯， 都说赢了战争输了帝国了。 是是是。 那为什么他不落台呢？就是人对他呢容忍，就因为要打胜这场仗。 嗯， 既然赢了拜拜咯。 是。 哇， 即是不再。 会是这样，这个方即是公式来的已经。 都说伟大的民族是可以这么忘恩负义的嘛。这些是人民伟大的嘛。 嗯， 不是你的首相伟大的嘛。 是啊，还有为。集體的利益的嘛，多過你個人，啊， 所以他作為成功之處就是他聲稱能夠成功地令到在有需要的時候的國民就大家一起為集體利益去付出嘛，這個就是 沒辦法的，大佬， 啊啊， 是德國佬踩到上心口，難道你投降嗎？ 即危在旦夕的時候你真的要做決定，所以那套電影 真的真 的最黑暗的時刻他要做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就是強調了個焦點， 他最好彩呢就是日本仔炸珍珠港，將美國炸 入 了戰爭，如果不是美國佬呢最多就給水喉你咯，你去救火咯， 猛咁俾下車佢咯，嗰陣時 我唔會死噶嘛， 係 啊， 得翻嗰幾十萬男兵點算？係， 但係呢啲就歷史嘅嘢就過去啦，但係就始終就係話，可能喺某一啲場合咧，譬如好似丘吉爾咁樣咧，我哋頭先咪話啊，領導人要自大，但係咧你睇下丘吉爾嗰啲演說咧，佢完全唔係自大嘅，佢係好謙遜嘅，即係佢係從來冇吹噓，即係譬如話你話。敦哈爾克之後，他發表嗰啲演說咧，佢唔係吹噓，係一個勝利。 誒，不過英國人嗰啲詞咧，詞彙之叻咧，真係唔知道自大定謙虛啊！真 係識飛咯， 係啊，要認真研究一下。 咁你要知道佢係文學嘅諾貝爾得獎者嘛，所以話佢叻叻就喺呢度。 好叻 啊！君子自道。咁啊，再講個電話18723111，香港電台仲有廣東廣西之友咧 ，Facebook 都可以嚟參與我哋一齊講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期望本地疫情持续受控，让消费同营商气氛可望在今年往后时间更全面地恢复，将会有助舒缓劳工市场压力。张建宗在网志说，日前公布的最新失业率是6.8%，较对上一次有所回落。随着环球经济复苏，内地经济稳中向好，香港整体经济近期有改善，表示控制好疫情是本地经济能否全面复苏的关键，呼吁大家接种疫苗，配合政府的防疫抗疫策略和措施共度时间。张建宗有趁劳动节将至提早向打工仔致敬，强调特区政府一直积极促进劳资和谐，因应整体社会和经济发展步伐，在平衡雇员利益和雇主负担能力之下，致力改善劳工权益和福利，包括延长法定产假，增加男性侍产假，并将会逐步增加法定假日等。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地铁呢，其实反映一个城市的不同一些面貌。 我对纽约地铁的印象是什么呢？很污糟。 第二是臭。 老鼠。纽约的老鼠是世界驰名的。 手信咁啊，你讲到。 好像猫加猫的 size。 是不是跟那套老鼠也移民有关？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面。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经典广播剧《何曾是绝对》，1989年作品。 是我拖累了你，我太自私，我值得你作这么大的牺牲？ 曾月娥， 我牺牲什么？而且为了你，我也牺牲任何东西。 刘超文、领衔主演，4月26号开始，一齐重温《何曾是绝对》。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吓，讲呢个谦虚同自大，听个电话先。梁生， 系早晨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吓，今日讲谦虚不自大啊，讲谦虚同自大啊。咁我就想讲咧，中国解放72年嚟，咁咧最大嘅成绩咧就系脱贫，呢个系70几年都冇做得到嘅。咁呢个成绩咧系全世界都冇嘅，因为以10%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呢，这个是了不起的成绩，还要是脱贫。本来中国就可以自吹自擂大力地宣扬，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中国只是肯定了这个成绩，而且清楚地知道呢，扶贫呢是要长期的，扶贫呢是要坚持下去的。而家脱咗贫，如果做得唔好呢，已经脱贫嗰啲呢又会反贫嘅，恢复返贫穷。而家据统计中国90%人口人嘅平均月收入都系得5000元，有62%呢人平均收入系2000元嘅啫。咁所以成绩系值得肯定，但系千祈不要自大。但系呢个世界上呢，有另一个国家是非常自大，这个就叫做印度啦。印度而家近日每日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以几十万计，超过单日的涨幅是超过了美国的。但是印度的统治者还在这自大，还在这吹嘘自己的防疫做得怎样好，疫苗打了几多咁样。咁我哋呢回顾反观翻我哋中国嘅历史咧，正如头先阿主持所讲咧，我哋中国任何嘅进步都系记住咗毛泽东主席所讲嘅两个务必，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嘅作风。 好啊，好啊，好啊，明白晒。好，另外一位唐生啊，李生，李生你好啊。 系早晨，各位主持人， 请 讲。我就自己咧就还翻原基本部去睇今日个题目。我觉得咧谦虚同埋咧自大咧，都系一个人嘅品性，佢嘅性格，同埋亦都佢哋个态度。其实好简单啲咁嚟讲啊，若果经过科学同埋客观嘅估计，一个人咧佢咧冇高估自己， 同埋咧唔表現出佢自己啦，全部嘅能力嗰啲啦，應該我就會當佢係謙虛嗰類噶啦。 嗯。 但係經常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嗰啲啦，嗰啲咧就係咧啊自大啦，或者係幾乎到傲慢添。呢、這個就係我自己對即係呢個題目嘅睇法。係。 好啊。好多謝你睇法。好啊，咁啊回應一下第一位梁生係嘛？佢話毛澤東就好謙虛。毛泽东咧系讲系咁讲，但系事实佢做嘅咧系非常之自大，自大到无与伦比。啊，一九五七年嗰阵时，中国基本仲系一穷二白，佢够胆话呢个超英赶美。唉、后尾仲话使乜十五年啊？咩三五七年就办到啦？到时我啲粮食都多到，即系唔知点好啦。咁搞到彭德怀咧去到匈牙利访问嗰阵时咧，匈牙利话。我哋匈牙利人咧都好中意食肉嘅，但系我哋咧一年咧都系得六十公斤肉嘅啫。其实六十公斤肉一年平均人口同 B B 到老人家都唔算少噶啦吓，匈牙利人都系几食得噶啦。咁啊，听讲你中国仲多，多到食唔晒，整啲嚟啊唔啱咁，搞到彭德怀真系好尴尬，你点回复佢咧？啊、因为你那个毛泽东主席自大到自大狂到上了天，说这个超英赶美、首先钢铁上面粮食上面就很快脆可以赶到，即是你毛泽东说完都是农家子弟、啊、不敢说你是农民、啊、听他弟弟毛泽民说他很懒的，基本上都不做事、啊、起码不做体力劳动是很鄙视的，甚至到佢參加咗半年呢個起義軍、辛亥革命以後，佢都懶到唔擔水嘅。 嗯， 咁你一個大頭兵啫嘛，大家都會去擔水嚟到沖涼啊、洗衫啊，或者做任何嘢啦。你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居然買水啊，即係咁懶嘅人嚟嘅。咁佢應該知道。田里面出产是几多的啦，那时候中国的亩产一般都是三四百斤，特别他在陕西做了十一年，在陕西三六年到四七年、 嗯、 他应该知道陕西那些粮产量几十斤的，大佬、 嗯 啊、他又说要过黄河过长江亩产千斤万斤，即是傻佬都不会这么想的，你作为一个农民，即是这种自大真的到了狂妄的水平了啊！咁當然佢都係謙虛嘅時候，因為佢撞到尼克遜啊，佢都唔能夠唔謙虛啊，因為人哋都係總統啊嘛，人哋都攞住幾多粒原子彈噶嘛，啊就唯有話：，唉，你哋嘅核武器係大手指公啊，我哋嘅核武係手指尾咁啊，其實即係咁比喻都算自大噶啦。你連手指尾都唔係嗰陣時啊，七 你冇投射能力， 七二年你係咩啫？咁所以即係講毛澤東謙虛咧，呢啲係大笑話嚟嘅，即係此人從來都唔謙虛，佢自己都講咗啦。佢話我喺呢個原則問題上面絕對唔會有偉大嘅謙虛啊，即係話揸拳我一定揸到死為止。 嗯啊嗯。冇錯，咁啊當然咧有一個好好嘅理由嘅，即係為國家利益啊嘛，即係佢覺得佢可以維護國家利益。嗱，不過講翻另外一個話題咧，就係中國咧其實有好多呢啲所謂謙虛嘅教導，其中一個咧都幾有力嘅咧，就係話君子有三畏嚇，我哋都聽過啦嚇，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咁即係所以頭上咧就唔係都有片天。即系唔系你唔可以自大，即系可能你嘅能力都系赐俾你嘅吓，或者咧就系你嘅，即系我哋如果喺基督教讲恩赐啦，系咪？咁、所以就唔系要你自己去承担咁多嘅好处，你要有敬畏呢个层面。我觉得人系要有呢一个敬畏嘅心咧，先可以调节到啊、即系勒住到啊，即系。 敬畏啲乜嘢 先係？譬如你只一個工具， 敬畏嘅對象是什麼咧？ 啊，皇帝一般都怕老豆嘅，唉，敬天法祖啊嘛。 係啊， 個天就虛無縹緲嘅，但係祖宗就真嘅，即係你份家當佢留翻落嚟噶嘛。 嗯， 啊，所以有啲乜嘢咧，大臣同佢拗頸咧，都要睇，但係喂，你老豆唔係咁做嘅喎。 嗯 啊，听讲咩三年唔改都系孝嚟嘅，你咁快出嚟改？ 系啊， 你阿妈都未死， 都有个权威喺上边吓，调节下咁啊。咁啊，大姨喺呢啲教导之下咧，我哋其实有好多行为或者言行咧，我觉得同外国人相处真系有啲困难。就系话咧，嗱，譬如赞你啊，你件衫好靓咁样咁简单啦。咁咧，大部分人都话，诶，好寒酸嘅啫，我呢啲即系吓。大減價買啊，或者話啊唔係啊，我執耳攤，即係諸如此類。咁人哋又覺得好尷尬咁，咁人哋即係回應好簡單啊，多謝你，好啊，咁樣啊，全盤接收。但我哋中國人咧係褪後幾步，即係講就咁講啫，其實心裏邊好開心啊。 嗯嗯。 咁但係人哋又覺得咦，我咪講錯嘢咧？ 嗯。 即係呢個到現時都係一樣。 人哋覺得你虛偽啊！ 呢個好難去。 人哋讚你啊，文教授，你耳環真係好靚喎，咁啊，珠耳整嚟嘅啫。 係啊係啊，我都係成咁。 所以頭先阿文教授講嗰個例子咧，你話咩？哦，個小朋友，你話你自己啊考第一，跟住咧，如果啲長輩話：，你嗰啲學校咁渣考第一，有咩咁出奇？即係其實如果今時今日咧，可能好多人，你試下如果喺啲聚會啊，哦，有幾個家長喺度，有人咁講啊：，我仔間學校考咁渣，佢考第一，有咩咁出奇？咁講啊，唔係喺度踩緊自己個仔㗎，即係梗係喺度吹捧緊啦，借個機會咁喺度表面上好似話：，佢間學校咁渣考第一，有咩咁出奇？咁即係間學校渣唔渣，人都知噶嘛，係咪先？所以呢啲咧就係、是。我哋有時睇人哋佢到底係謙虛緊啦，佢到底係喺度踩緊自己，或者踩緊自己個細路，定係點？定係其實佢係喺度乘機想曬命咧？呢啲咧就視乎你同佢嘅關係係咩啦。 呢啲係聰明嚟嘅，我覺得。係 啊， 即係中國人都知道寧為雞頭不為牛後，係嘛？你係冇錯，你係常春藤出嚟嘅，你北大清華嘅，不過你係牛屎忽，或者後牛屎忽後邊嗰啲嘢。咁你又有乜好驕傲呢、你不如去嗰間即係咩叫二本學校，喺嗰度做呢個學霸。咁呢個感覺唔同嘅喎、好多喎、你何必去嗰啲超一流嘅裏面去做僆呢？呢個又係家長嗰啲智慧嚟嘅，即係佢知道自己嘅細路唔係啲超班馬。咁你何必走去即係跑嗰場去排第尾呢？ 你話要近朱者 都有赤唔到嘅近朱者食塵啫 嚇、即係你唔信孟母教孟子三千嗰啲唔冇用嘅。 我信，因為孟母個仔係孟子，唔係你個仔。 所以我好多時候好多時候覺得咧，即係睇一個人佢表現出嚟一啲嘢，或者唔係淨係一個人啦嚇，一種表達嘅。嘅內容咧，到底佢係喺度自大緊啦？講翻今日嘅題目，佢係自大啊，定係謙虛啊，定係真係一個自信咧？始終其實人人都好清楚可以睇得到咧，就係、是、你睇翻佢本質到底係點樣。譬如我哋去日本好多餐廳咧，門口咪寫住味自慢嘅，味自慢點解？就係佢為佢自己嘅味道。覺得好有自信，好驕傲，個慢就係來自傲慢嗰個慢啊，係、啊，未自慢就係咁解噶嘛。咁所以，咁你我成日話日本人唔係好內斂嘅咩？唔係好比較含蓄啲嘅咩？點解會咩未自慢？即係可能佢哋就係覺得佢個味道係即係嗰間餐廳個老細啊，或者個廚師啊。是有實力在背後支持，所以他這樣告訴你的時候他就不是作大， 他有些自信， 是的，所以 他的自信是比顧客有些信心入來吃，你不要說我買的全部是隔夜的，哪有那麼重的中國有一句老說話呢都有些道理的，叫江湖越老個膽就越 小， 江湖越老、即是你行走江湖都行走到就快退休了，咁你經歷過好多風風浪浪，又見過好多人起樓，好多人樓冧，咁你嘅膽咧就唔會咁粗啦，行出嚟就話：，我打曬，我要打十個咁，即係呢啲後生仔先咁做嘅啫。係 啊，係啊，冇錯。 咁呢啲江湖人咧，佢起碼口頭上面咧就會謙虛啲嘅，會唔自大嘅。即使係佢打冧咗你。佢都會拱拱手，承讓，即係唔係我打冧你，你讓我啫，或者係僥倖啫，咁好處係乜嘢呢？不但贏咗呢一場交，而且咧贏咗人心， 在場的人咧會覺得你呢個人嚇、啊、都可以交喎、啊、都唔囂喎、啊 嗯。 最緊要係你打冧咗嗰個人咧，佢唔記仇。 嗯。 啊，佢覺得你都俾條路我行，唔會趕盡殺絕，即係唔會即係打冧咗我話，超咁嘅咋咁啊，渣嘢嚟嘅喎，你師傅邊個啊？嗌佢嚟啊咁。哇！咁你即係留咗個仇口喺度啦。 嗯嗯嗯。 啊，冇乜必要，即係江湖咁大，你殺之不絕，你。每一次打咧，只不過係要行前一步，並唔係話你真係想即係稱霸江湖咁樣。咁呢樣嘢，即使係你有實力稱霸江湖，你都唔可以話俾人聽。唔係點解毛澤東話不稱霸？即係嗰陣時佢未有攞有稱霸嘅能力。其實咧，佢係驚人哋睇穿佢有稱霸嘅心。 嗯， 係啊， 呢樣衰啦，呢樣衰啦。即係未有耐，即係未嚇，即係叫未富先驕啊！嚇、 嗯， 哎，我而家有啲咩幾多億啦咁，喂，喺香港有幾多億，人哋揾邊隻眼睇你啊？嗯、人哋有一千億，佢都未開聲，係、 嗯、 嘛、 嗯？ 即係呢啲係嗰啲暴發户嘅心態，先、 嗯、 至會咁驕、嗯。啊，真係到咗李嘉誠咁啊，大交標咯， 係、嗯、 嘛？ 咁人哋索交出身。但讲少啫吓，咁啊，但系咧，我哋嘅教训咧，即系其实令到第啲文化唔系咁习惯。以前啊，而家就啱相反，就系、是、我哋乜嘢都否认咗先，即系人哋赞你有能力，人哋赞你有品味，人哋赞你拥有嘅嘢好， 咁我哋都不敢不敢 啫。系啊，我哋话诶唔系啊，诶即系诶啊唔系啊，我即系真系仲会去到极端。甚至譬如啲女人慘啲啊，係呢個我賤內啊，我黃面婆啊，即係我啲犬兒啊，即係連呢啲都攔埋啊嚇。咁啊，但係幾時我哋係會坦蕩啲去接受人哋嘅讚美咧？但係可能咧，又容易去到另外一個極端啊，就我叻過你，好多嘢都喺度張揚，我好過你，我人口多過你，我國力大過你，又即係好似真係一個文化反彈。 嗯。所以呢個咪 叻唔切， 嗯， 叫叻唔切， 係啊， 即係仲未到可以驕傲嘅層次， 嗯， 已經未富先驕啦。呢種人又係中國嘅劣根性之一，啊，認叻，因為首先一講泱泱大國， 嗯， 你問一聲你點泱法啊？嚇、嗯，誒、哎、四大文明古國冚冷滅曬啦，嗰三個剩翻我喺度，係咩係？乜元朝灭咗你啦，满清灭咗你啦，你做亡国奴做咗268年，你有咩咁叻咧？好多人又唔记咗呢点、啊， 嗯， 就叫做反映他乡是故乡，吓、啊、康熙点叻？喂，康熙点叻？满达子叻啫，你啲咁嘅死人汉族奴才，做奴才都未有资格嘅，你又喺度认叻？咁而家搞到即系清朝成为国服添。奇谱，因为莫名其妙嘅真系，呢啲人即系认祖宗拜山都唔知顶。 嗯，不过嗱，我哋讲翻啲即系话日常生活，我哋嘅对话咧、嗯，我哋都系有一啲嘢好小心，即系你以为好谦虚，但系咧其实你又好自大嘅讲法。譬如你好多时听到啲人埋怨啊，就唉，真系太多嘢做啊，啲钱又赚唔晒啊。哎，我今天飞去瑞士，听天要去 三 藩市演讲啊，条命真的辛苦啊， 梗系辛苦啦，要约14日，21日， 系好辛苦。所以对方就是你真的很辛苦，但其实他很想人 头先我哋咪讲咯，倾偈嗰阵咪讲话，其实呢一两年有些行业反而生意系好过之前噶。你如果懂得有朋友做嗰啲行業咧，佢就同你講：，唉，生意多就做唔切啦，唉，慘啊慘啊，瞓覺冇得瞓就係咁噶啦。 好啦，時間差唔多。聽日你要講嗰個題目咧，就叫做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啊。公民同社會發展科之間有咩聯繫咧？我諗即係公民啊，經過社會發展以後，發展成咩文咧？咁啊唔知啦，係臣民咧，係屁民咧，還是國民咧？啊，嗰啲聽日要請呢個馬恩次啊、周子欣啊啊同小弟一齊講啦。 好啊， 下面聽支歌先，梁詠琪嘅《100层楼的家》，拜拜。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